讲究这个玉珠嘛，就是珠联璧合。 是的 啊，寓意做人做事要圆，立心要正。 是的，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田白玉的项链啊，咱们主品的是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，另外我们赠送的是玉髓三件套，就是玛瑙、啊、是翠绿色的，有耳钉啊。戒指啊，还有项链都有、啊，这么一大组，今天799。 是的，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，好物不停购，优惠不停息。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，北广购物再接力，全场商品88折，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，活动只有3天哟，抓紧机会吧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啊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么现在冬天呢，咱们吃点热腾腾的肉包子啊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那么现在包子的品牌呢是非常的多，那么提到狗不理包子呀，应该说是国内外都非常的有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了天津狗不理食品公司的孟经理，跟大家来说一说狗不理包子的事儿。孟经理你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现在狗不理包子在北京来讲呢，吃呢还挺不容易的， 是 因为已经没有店了， 真店对 啊，然后有一些超市呢也没有卖的，所以如果想吃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呢，还真得要到天津去吃， 是 太麻烦了。 但是今天咱们这款产品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狗不理包子不麻烦了， 是今天的这个组合大家要好好听一下啊。这个说到狗不理包子啊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了。那您说这个狗不理包子它有什么特点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？ 有几大几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真材实料，选料精。狗不理包子这个享誉盛名在于就是真材实料，制作认真，我们选用的猪肉一定是新鲜的部位肉。第二一个就是馅料，狗不理包子就是水馅儿、半发面。先说这个馅儿，狗不理包的馅儿，这个调馅儿是非常这个严格考究的。这个首先是按照不同季节，变化我们的这个肥瘦比例是不一样的。冬天呢肥的多一点，夏天呢肥的少一点。春秋和暖的时候呢，这个肥瘦这个对开。同时呢，这个和馅儿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酱油、用的这个香油、这芝麻油啊，这个都是有独特的这个产地的，都是狗不理独有的。而且再配以葱姜呢，拌这个馅儿呢，不肥不腻，这个酱香味浓，软嫩适口。哎，这是馅儿。然后那个说这个面就是半发面，我们这个半发面，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北方的发面，跟南方的这个烫面就是死面是真的不一样的。这个北方的发面，这个是口感柔软了，但是它锁不住汤汁，有时汤汁渗进去了。 对， 南方那个死面是烫面，它是真能这个锁住汤汁。不够松软，狗不理包子叫南北结合，既能够锁住汤汁，而且呢还容易消化，面皮呢非常软糯带劲儿。同时呢，这个包子的纯手工制作，哎，这都是狗不理的特色地方。 而且一两面是3个包子 啊， 所以非常的精准的。那么说到狗不理包子能够传到今天啊，100多年的时间成为老字号，确实呢跟它自身的经营是有关系的哈。比如刚才您提到它的选料呢是非常的这实在的啊，这个无论是馅料啊，还是说面啊，怎么发怎么包，它的工艺啊都是特别的有讲究的。当然了， 这个吃这个老字号的狗不理包子啊，价钱也是挺贵的。我记得原来到餐馆去的话，吃一笼啊，可能也就八个吧， 四十多一笼 啊，四十多就一笼， 对，八个 啊。你说要吃一斤的话，真的是价格不菲，很多人就是爱吃，但是望而却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机会来了啊！说到这个狗不理包子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给大家是怎么安排的？ 对，主品呢是手工的猪肉包，420克一袋。九袋 哦，小一斤一袋，给大家九袋啊， 将近八斤了。 对， 多了 也就是这个猪肉馅的，大家都喜欢啊。好像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咱们天津狗不理公司呢还要给大家特别奉送是吧？ 对，给大家带来的赠品是狗不理做的这个无糖的黑芝麻汤圆，450克一袋，给大家带来了三袋。而且狗不理这个汤圆呢是纯北方的汤圆，它一个呢将近30克。 好，那也就是450克的这个一袋，给大家三袋无糖的黑芝麻汤圆儿， 是啊， 加上那个九袋的手工的猪肉的狗不理包子，咱们这个大的组合今天只要299元，所以呢，从价格上来看呢，性价比非常的高，特别合适啊！而且大家订上以后呢，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，什么时候想吃了，打个电话，新鲜的狗不理包子和汤圆就送到您家了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说到这个狗不理包子呀，确实它非常非常的讲究哈。它外边的这个褶呢是18到22个， 是 啊，而且呢这个一两面呢是包三个包子， 是， 而且关键它这个发面呢是刚才您说是半发面 的 啊，半发面这个怎么拿捏，这就是技术活儿了，是吧？而且里边的这个馅儿啊，吃起来的话呢，这个酱香、肉香、葱香、香油香、面香啊等等融在一起啊，吃到这个皮和馅儿融在一起的每一口呢，都有面香和馅儿香， 是面香、香油香、酱油香。这个而且狗不理的面呢，它使用的我们狗不理独有的面，跟外面面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吃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柔软劲味儿。 对对对。 好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啊，是猪肉馅儿的，大家特别喜欢的，咱们是420克啊，九袋儿。给大家呢还有赠送的是无糖的黑芝麻汤圆，是450克一袋，给大家又是三袋啊，这个组合咱们是299元。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订上以后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，什么时候想吃了，按这个购物券的电话一打就可以送到家了啊。那这个包子回去以后如果想吃的话，我们怎么给它热一下呢？ 呀，这个狗不理包子，这个回去这个想品尝这个方法是还非常多的。速冻包子呢，带回去就是为大家带来方便快捷。比如说，咱家里有蒸锅，放上开水，水开之后8分钟，这包子就热得了。 烫熟了， 烫熟了，一定是开水下锅8分钟。家里有微波炉，我们把包子放进这微波炉里调好火候，3分钟，非常快。有的时候我想吃烤包子，只要家里有烤箱的，也把温度调好，应该是160度，5分钟小火即可。同时呢，我说这个晚上了，我想吃煎包子，这个平底锅烧点薄油，煎包子味道也非常好。 对，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啊！所以无论是蒸包子、微波炉微包子，还是烤包子，还是煎包子等等，反正随您怎么吃都香。 是 啊，配上点小米粥啊，或者配上点什么这个豆浆啊等等，都是可以的。牛奶啊，早餐呀、中餐呀、晚餐呀、加餐，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 对， 而且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，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。我们的主品呢就是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，咱们呢是420克一包，给大家呢是9包啊。另外我们要赠送大家呢是无糖的黑芝麻汤圆，这个汤圆呢也是咱们公司做的哈， 是， 所以呢是30克一个，个头大，馅料还特别的多啊，非常的饱满。这个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2个单品啊。299元真的是非常合适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谁家里有老人的、小孩的、上班族的啊，备点儿 方便。快捷、我今天不想做饭了，我今天赶时间了，早点呀、晚饭啊，我不乐意做了，备点包子，非常方便。 没错，其实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呀，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。 是，这个直接给您订好之后，给您一个券送过去，您什么时候想吃了， 打个电话给您送到家。 对，像有一些美食家爱吃之人说，我就想去天津吃，可以啊，那个天津店里的那个狗不理包子啊，跟这个是一样啊。您说您到那儿呢，还得排队呀、啊，等座啊，这一屉八个，可能就得40-50块钱， 是 啊，所以真的很贵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呀，是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啊，咱们是420克，应该是这个小一斤了， 小一斤了，对， 小一斤了。咱们给大家是9包啊，给大家9包。另外赠品呢是无糖的黑芝麻汤圆，是450克，那也是小一斤，给大家3包，这一共是12包。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，价格非常合适。那如果您想订购，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。长城内外，北国风光如画，双奥之城， 舞动冰雪节拍。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《冬奥的脚步》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 你有很多希望，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，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，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，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，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，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，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，可以闻得到青草香，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，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。环保，知行合一。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，有我一个。如有不适，尽早就医，早发现早治疗，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。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，歌声传递美好梦想。10月27号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，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阳阳。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。Sing together。 风是沿着给梦想加速度，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，银白色的世界。但没有胜负，只有不懈的追寻，无悔的付出。鲜花掌声，用青春做礼物，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，传奇未完待续，精彩永不落幕，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，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，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，温暖如初，我们在自然流露，永远一个梦，永远 手。